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00集，突袭。此时雪倒是小了些，街上积起了厚厚的一层。小五边走，身后边留下一串梅花印子，引得白玉堂莫名就往后看，想看看展昭的脚印是不是也是梅花形状。展昭和小四子则是边走边商量着一会儿要订什么菜。走到城门口，众人前后左右看了看，并没瞧见林夫子他们。展昭和门口的守卫都熟，就问了一声： 啊，林夫子他们刚才的确来了，这会儿走到前面去了，貌似是要到官道的驿站去等人。 展昭知道开封城外有茶棚，大概林夫子有段时间没见老朋友了，这会儿想的话，早见一会儿是一会儿。三人继续前行，这一路走一路看沿途风光，四周围都是农田和鱼塘，盖了雪之后宁静安逸。小四子坐在小五背上轻轻晃着腿，看着远处的田地和农舍。展昭和白玉堂看到前方一个茶棚，同时听到了远处传来的车马声，就见三辆大马车正往这边来，马车应该是歌府的，歌府的家将们赶着车。这时候茶棚里林夫子和歌元俩老爷子走了出来，身后跟着帮忙打着伞的凌霄和歌清，来得巧了，刚刚好。展昭抱起小四子准备往前跑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白玉堂突然抬头望向马车所经过的一座小山坡上，展昭也是一愣。 杀气！ 展昭一把将小四子扔了回去，小四子傻乎乎砰一声，等明白过来，发现展昭和白玉堂都不见了，他就坐在小五的肚皮上。与此同时，歌清就听到有破空之声传来，一惊，只听到身后传来巨阙出鞘之声，还有展昭的喊声： 小心！ 歌清一把抓住他爷爷，凌霄也抓住林夫子，四人退回到茶棚里。展昭已经杀到了，一剑朝着空中挥去，就听到马车的上方传来了轰一声响，空中有两道内劲相撞，雪花四散。展昭顺着山就追上去了，偷袭的人在山上用的还是那招无形剑，展昭此时只想到一个名字，林淼。本来这两道无形剑直射马车，这会儿剑气是被挡住了，但这一声炸响惊了拉马车的马，几匹马嘶鸣了一声，就开始不受控制往前狂奔。最前面马车上的车夫摔下来了，白玉堂追到跟前，对娇娇一挥手，娇娇就追着展昭上山了。五爷一把将那个摔下马车，险些被后边冲过来的马踩蹄子底下的车夫拽着出来，边回头喊了一声： 拦住马车！ 歌清和凌霄想冲出来，但是马车已经从茶棚前呼啸而过了，两人正纳闷身后有谁能拦住马的时候，就听到一声震天的虎啸声传来。众人回头，就见小四子站在路边拍着身上的雪花，小五冲到官道中间，对着冲过来的几匹马吼了一嗓子。这一声虎啸，方圆十里地所有的飞禽走兽都趴在原地不敢动了，那几匹马吓得猛地刹住，一个劲儿甩着头，踩着乱步往后退。小五慢悠悠往前走，嘴里有低低的吼声，几匹马僵直在原地不敢动，四条腿直打哆嗦。小四子对着小五招手： 小五小五，不要吓唬他们。 小五打了个哈欠，蹲坐在雪地里，看着那几匹马，尾巴甩了两下去勾小四子。此时那几个车夫都上来了，拉住马缰绳，吓得直擦汗。歌清跑出茶棚，林夫子和歌元也都跑出来了，马车里有人掀开车帘，几个老头老太太惊魂未定。白玉堂看了一眼，吩咐歌清： 带上小四子就进去太学，让我师父送你们回去，再告诉欧阳加强戒备。 歌清点头，和凌霄一起将林夫子和歌元都扶上了马车，小五背上小四子，撵着那几匹傻马溜溜达达回太学了。 白玉堂放了一枚响箭上天，随后一转身追上山找展昭去了。远处的靶场，城楼上的邹良和欧阳都皱眉看着天空中的响箭。 城门方向。 哎呀，不是城门口吗？林夫子他们进人的地方，不是出事了吧？ 小梁子嗓门不低，赵普就疑惑。 接人？接什么人？ 阁老将军百寿宴请的老朋友什么的。 众人都一愣，下意识地去看吴一霍，就见吴一霍此时还抱着暖手炉靠在藤椅上，显然也听到了小梁子的话。他沉默了片刻，看了一眼靶场内看着他的龙桥广。 去看看。 龙桥广点头，拿着弓就跑了。 不知道景儿有没有去？ 小梁子要跟着一起去，赵普一把提溜住他，提着脖领子往城门的方向去了。靶场内，陈修和月牙都看吴一霍，就见病书生突然看他俩，俩丫头一歪头，吴一霍把暖手炉递过去。 冷掉了。 展昭一跃上山，就看到前方一个人影，与其说是人影，不如说是残影，因为那身影正在迅速变成透明，随后消失。展昭啧了一声，他速度已经很快，但是那人的轻功很高，人也太过狡猾，稍晚了一步。等展昭追到山顶，放眼望去，这座山的后山是大片的伐木林，林子里的树木都是附近村庄种的，十分密集。展昭站在山顶仔细辨认，但已经看不到人了，而且山林地势高，风也大，特别是风吹树海的声音完全掩盖了人的气息。这时随着那枚响箭，白玉堂也到了。 猫。 展昭无奈一耸肩，白玉堂也皱眉，对方看来相当小心，偷袭的时候已经选好了退路。白玉堂知道展昭不甘心，但是这种情况换了谁都没办法，于是拍了拍他肩膀。展昭皱着眉头，这人不管是不是灵鸟，心肠歹毒就错不了，今天若不是他们碰巧赶上，没准儿真的会被他偷袭得手。那两辆马车里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吴一霍必定伤心难过。正这时又有人上山，展昭和白玉堂回头看，就见右将军跑上来了。 出什么事了？ 展昭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大致说了一下，龙桥广皱眉。 这么狠？ 小胡叔知道了？ 大概吧，师父让我来看的。 现在不知道出手的是不是林淼，开封城那么大，不知道他躲在哪里。 听到展昭的话，龙桥广倒是微微的愣了愣，随后下意识的看不远处。他们此时所站的这个山头，离昨晚吴一霍跑去看夜景的那个有小庙的山头不远，一眼还能望到对面山头上那座庙呢。考虑到两座山之间的距离，如果林淼真的想偷袭，那简直是太方便了。展昭皱眉低头，正想心思，白玉堂却是注意到了龙桥广，似乎欲言又止。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 展昭听到这话，抬头看白玉堂，就见他看着龙桥广呢，就也转过脸。龙桥广歪着头龇牙。 这个要不要说呢？按理来说师父也没说我不能说，可是他昨天晚上一个人来的，说了好不好呢？万一那林淼真那么坏，下黑手，说了是有好处的，师父会不会生气呢？要不然回去问问他。 展昭和白玉堂就见龙桥广抓耳挠腮，有些无语，觉得这人可能连思维都比较啰嗦。 你知道什么就说吧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，小活叔也不会让你来。 这样啊， 赶紧说。 右将军无奈，就将昨晚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展昭微微一愣，和白玉堂同时回头望向远处那座小庙。想了想，展昭就要过去，白玉堂拉住他。 这无凭无据的人就破庙里一老头，你去了又能怎么样他？ 谁要怎么样他了？我就去看看他长什么样子，你们不想去看看吗？ 白玉堂和龙桥广对视了一眼，这倒是起码知道那小子什么模样。 于是三人火速下山。到了山下，就看到一个白头发的小姑娘慢悠悠地溜达过来，与其说是溜达来的，不如说她是飘过来的。 婆婆，大白天的人那么多，你这样走会吓着人的。 白玉堂和龙小广也点头表示同意，远处看就跟个小鬼魂在飘似的，幸好路上没人，不然非吓死不可。黑水婆婆捂着嘴霍霍了两声开口， 刚才小游送了两车老头老太太来，我来瞧瞧有没有热闹凑。 展昭和白玉堂倒是松了口气，人安全被天尊送回开封府了，那就好了。 偷袭的人抓到了吗？ 黑水婆婆看了看左右问展昭，展昭无奈摇了摇头，不过指了指远处的小庙。 小霍叔好像知道林淼在哪里。 哦。 黑水婆婆轻轻点了点头，那双琉璃石一样的红色眼眸里闪过了一丝了然，展昭等人也很难从她眼神里揣摩出情绪和想法来，因为婆婆的眼眸有些类似蛇目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没有感情的双眼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哑巴， 干嘛？ 谁叫你了？我叫我家哑巴。 死有你。喂， 干嘛？ 你胖了。 你说什么？ 还丑了。 你找死！ 真的。 你 不过胖点好看。 死哑巴，你说啥呢？ 没什么，你敷你的黄瓜片去，要长皱纹了。 啊，皱纹。 最近的俸禄就劳烦各位了，我要喂狗。